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即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講阿傑斯呢個。翻轉頭有女卓嘅經驗， 講埋呢單先啦。咁佢兩點幾呢就即係諗住冇嘢食啦，咁留返下次啦。嘩呢頭呢就即係魅力嗰條女啦。我要用嗰條女先啦，因為即係唔想開啲名住。咁嗰條女就 call 我。其實我之前我嗰條女點解會咩呢，就是、其實就係同上一次大 party 有關嘅。咁上一次大 party 我係第一次見佢。咁跟住然之後就我哋幾個兄弟啦、都覺得嗰條女係掂嘅。 點 呀咁有冇有其中有個兄弟就帶咗佢返去㗎。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咁我就喺上個禮拜呢禮拜唔知禮拜日行禮拜日我就去咗我又去咗魅力啦咁跟住之後就撞返佢嘅撞返佢之後呢就後咪就同佢食出嚟食個兩次宵夜冇我冇諗住咩㗎即係即係都係搵人陪呀之類出去佢尋晚就無端端發個短信俾我佢話我而家落班啦咁樣咁我話落班咁咪落班咪落班囉咁跟住之後話我大姨媽過咗喇喎今晚上上嚟你度瞓咁樣咁都得喎咁跟住之後我哋出去上嚟瞓咪上嚟瞓囉反正啱啱又冇啱啱冇雲行扎炮喂即係嘩即係個天產淨係幫我幫到出面咁 出曬。點解呢你為人民服務呢任嘢都會俾返你㗎。 係啦有少回報啊。咁跟住咁我哋咪上嚟囉咁終於就即係詳細費講啦咁總之就昨晚就有人陪我瞓覺啦。 咁你都係俾把狗 㗎冇錯係啊我係咁樣嘅我係咁嘅性格㗎即係我唔知叫直一唔直總之我個大原則就係呢我就唔鍾意我唔鍾意爭人即係爭人爭 屁 女呢啲人情債係啦。總之你爭佢爭我人情債好過我爭佢。我好簡單㗎齋瞓覺我都會擺低八嚿咁所以 that's why 點解好多女都會當我好似傻佬咁樣即係好鍾意同我瞓覺咁樣有寶貝就係㗎係呀即係佢總之佢上嚟瞓一晚我就俾八嚿佢。 係呀因為咁多晚呢你又未搞過佢㗎。 未。即係寶貝我都係嗰句即係好多而家我啲網友都知道寶貝啦其實同埋大家都認同就係話佢其實真係唔啱做女佢係媽咪咁樣 嘅嘛 係啦佢係好識睇人情世故啊好咩咁我就鍾意呢樣嘢㗎咋佢完全唔係我杯茶嚟㗎佢都其實佢有一兩次佢都暗示咁問我佢意思係點解你唔搞我咁樣我係真係冇興趣搞我。 其實因為你又好大咗啫即係 咁樣。唔係就算有幾次清醒嘅佢上嚟咁我都係瞓嘅。呢個禮拜都有一晚走上好瞓。咁我都係齋瞓嘅。我係從來冇搞佢因為我真係唔冇興趣嘅。我冇抹就冇抹㗎。 即係好 冇得講嘅。 即係呢通常呢我就唔鍾意翻出啲女。即係甚至我上次我見呢因為嗰次呢我哋做完之後我哋玩完之後呢咁佢當日嘅阿嫂呢就話你下次會唔會搵我我就咁樣。 我知係啦。 咁我同阿傑斯講如果呢次呢 玩法 如果呢次呢嗰條女喺度呢如果冇網友揀呢就傑斯幫我食咗佢。 係幫我啃佢囉。唔緊要我有信心你嗰件係有人揀嘅。 但係如果寶貝冇人坐呢 ,ok 嘅。我都掉錯嘅我都可以呢個可以反桌嘅。 ok, 咁就留返俾你出囉。 好女難求 是啊佢係靚佢係掂嘅即係佢係醒目啊即係我其實唔係淨係戰南班網友我有另外啲 friend 都係有同感就覺得啊佢有時招呼仲好過媽咪嗱即係呢個就即將帶落去我哋講下朗尼嗰個報告冇錯啦朗尼嗰個呢嗰晚嗱朗尼呢就上個禮拜六呢同我訂咗房啦即係呢個首先多謝大家先真係救傑斯仔行動係有反應 真 係連續幾個禮拜都有人幫我訂房啦咁呢就佢幫我訂房真係黐人線我唔喺嗰度做喎即係總之就係啦搵我還下啲人情債啦咁跟住呢就阿朗尼嗰單嘢點解呢即係大家有睇佢 thread 都知㗎啦詳細唔講啦咁其實我星期六嗰晚呢八點夜晚八點鐘我同阿土喺度睇緊波嘅係喺曼聯對韋斯咸啦。 烏爺仔啦。 係啦咁好臭巧地朗尼真係冇出喎就去咗魅力。係啦咁跟住呢係啦咁跟住呢阿朗尼就打電話嚟啦佢話八點鐘呀喂 有少少奶嘢喎。你介你幫啊我嗱我幫個訂房嗰個媽咪咧就叫小蓮嘅，咁點啊啊即係有少即係同阿爽嚟有少道歉啦。其實我呢、這個媽咪唔係我新相識嘅，我哋都認識咗好耐。咁同埋咧，我哋真係想搞佢啊。咁同埋佢就我同佢好熟嘅。咁我唔係真係介紹新媽咪嚟嘅。係 咪好酷啊媽咪啊？ 好靚女啊！聽晚你哋都會見到。我再話俾你，唔係我唔知道你講邊個。 即係搞媽咪最酷嗰個。 唔係 cool 嗰個。 嗰、那個好喎、啊。 誒、呢、這個我話俾你聽，呢、這個我係覺得仲好嘅 cool 嗰個嘅。OK， 咁咧，咁點解我會咩咧？因為我都爭佢一間房，咁我咪同佢訂，咪順便即係順水推舟咯。同埋我之前講佢冇問題嘅，咁點即係嗰晚出事咧？就我只係可以講一句就係佢個媽咪個執生能力係。Yeah. 即係有啲問題嘅，咁就嗰晚出咩事呢？就係嗰晚落嚟打俾我，佢話：喂，唔掂喎！佢話帶身入嚟嗰啲全部侏羅紀喎，同埋又唔多見佢蒲頭喎。咁嗱，我理解到嘅，因為嗰晚星期六，可能好多人同佢訂房，咁跟住之後佢可能佢就應變能力唔高，咁佢就切出咁轉咧。就你知啦，一多人同佢訂房，佢手上嗰啲熟客，佢自己就 set priority 㗎啦。即係譬如話，可能即係譬如傑斯仔喺度嘅，佢一定會應酬咗傑斯仔先。咁傑斯仔個 friend 嘅，咁就擺低少少先啦。即係會係有啲咁嘅問題囉。我話因為我後尾我係有做嘢㗎。我呢個禮拜見到小蓮咁，佢一見到我，佢就已經 殺冧 啦。佢知道自己衰咗嘅。咁係啦，佢知道衰曬。咁我都係同佢講一句。我就同佢講，我話嗱，我俾多次機會你，我話我再講一次，好簡單嘅啫。我話我嚟到，你當我死嘅都冇問題。我話但係我啲 friend 嚟到咧，你同我搞掂佢、嗯。我話嗱，我再俾多次機會你啫，以後我唔講噶啦，我講完一次。 星期六個機會係咪俾佢啊？ 唔係，梗係唔係啦，排隊未到佢啦，係啦。 大 party 就係 啦，大 party 我梗係俾第二個啦。咁、我同埋我聽日會有兩個醒目媽咪嘅，即係其實寶貝個媽咪啦。咁嗰啲係醒目啲嘅。咁朗尼嗰單嘢咧就後尾就我就再佢話俾我聽又出咗事之後咧，我就即刻 call 咗阿寶貝嘅媽咪，喂，你幫我手入去睇睇啊！即係好似搞唔掂喎咁樣。咁到後尾成個報告朗尼寫得好詳細啦。咁其實到好彩叫做不幸中大幸啦，佢哋幾個都有下文，咁都有帶到去快。但係我知道朗尼會有少少唔開心嘅、即係因為即係呢度真係同佢講聲 sorry。其實佢係啱嘅。後尾佢好彩，佢喺阿寶貝嘅同學後尾都有同我講翻，同佢講個版本一樣啫。佢哋喺條走廊度就撞到阿寶貝，跟住咧佢就認得，咁佢就然之後寶貝同阿妹入去啦，兩個咧就好識搞氣氛，搞到佢，因為阿朗尼嗰晚最大鑊係乜嘢咧？佢唔係自己有去玩啊，佢係帶老細去。咁後尾咧就即係阿朗尼都個報告都講翻，就係阿妹同阿寶貝咧又發揮咗佢哋雙劍合璧嗰個作用啦。即係咧就搞到起碼即係。緩和一下氣氛同埋識玩啦，咁同埋你知阿妹入到去包冇頭埋身興啦，咁、就咁所以叫做好彩都叫做搞返掂呢件事囉。咁但係即係我同阿朗尼都講聲啦，即係下一次如果仲要再咩嘅，我就唔會再搵啊佢，哇佢形容得好好啊，佢叫阿小蓮做花野真衣，咁我覺得形容得好好啊，呢係你唔知邊個嚟㗎啦，我就知啦，即係呢期呢一個幾紅嘅 AV 女明星係有啲似是其實那個小蓮呢就調返轉同阿寶貝，佢真係唔應該做媽咪，佢應該做女。佢啲身材呢即係聽晚我話俾你係邊個。 Okay. 咁嗰、那個即係你見到佢呢有少少流水。 但點解我哋會講阿寶貝呢係應該做媽咪嘅人。 係。 即係其實阿朗尼佢都講咗。係。寶貝嚟到佢唔係招呼咗mark 佢坐台嗰、那個嗰、那個人先。 同埋係啦係啦。 周圍每個人敬一杯先。 同埋佢唔係同呢個呢都唔呢個係同埋佢會瞄到佢有個本能嘅，佢識瞄下所有坐喺度嗰啲客究竟邊個有咩頭暈身興，佢會即刻同佢會盡量同你解決。譬如話喂，仲有邊個未有女呀、哎、我幫你帶。即係佢就去揾啦，譬如話佢如果你有時同佢講係我想要啲咩咩咩要求嘅高大有身材，佢就盡量佢真係會同你揾㗎。 佢係兩家人。 佢有呢樣嘢好㗎嘛。係、okay. 啦佢有呢樣嘢好囉，即係所以話即係係掂㗎。咁同埋你知佢手上有個殺手鐧喎、即係阿妹係。阿妹呢就真係呢、即係入親嚟呢即係十次有九次都中嘅， 都掂㗎嘛。 小富婆嚟㗎佢。 咁 犀利。 係呀。送錢啊。 總之佢喺嗰度嘅 income 啦， 即係數一數二㗎。 犀利。 係因為佢即係出街多嘛。咁、啊、最近一個月呢佢好少返工。因為佢即係唔想返工啦搵夠。成日抗工罰錢啦、啊、咁樣。 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德哥仔嗰個報告啦、啊、即係好早幾個禮拜、啊、上一次 party 嗰個600蚊事件啦。咁我呢個禮拜呢又我去魅力嘅時候呢就同阿寶貝媽咪傾開。咁嘩幾個董建華 feel 喎、啊。佢話俾我聽喂真係600㗎喎。係 咩 我哋呢度係268㗎喎。嘩冇嘢我同阿毛主席喺度聽。喂嘩我哋嚟咗成兩年冇人知道係我哋從來都以為258。嘿從來都冇28咁樣即係好似董建華咁呢從來都冇8.5咁樣我又唔係嘅話即係唔咁但係即係冇辦法咁後咩呢啲女又走埋一齊聽啲女就喺度嘩豎曬三隻手指發誓真係冇6500㗎係600蚊㗎佢話我哋呢度從來都冇500㗎咁樣佢話、大約喺04年到05年開始已經係600蚊㗎喇咁樣咁我話冇理由㗎喎點解我哋唔知㗎咁但係咁啊冇辦法啦點解你唔知㗎因為你哋都從來都唔會俾中間個數㗎因為就兩嚿一日八嚿你哋以為打麻雀咁就28369咋嘛冇人話我咩都係28咁所以我都無話我說啦德哥仔是啊原來是真是600。 因為昨日呢、啊、我又曾經嘗試打電話給德哥仔。 是 啊他今次出來補數。是啊你聽我諗住私人呢睇下有咩。 咁德哥仔點㗎德哥仔。 啊他係唔得閒嘅。 喔 ,ok。 千唔話唔係啊唔係上次嗰單嘢啊咁樣。我死認住係啊你上次嗰單嘢啊嘛咁樣。ok 啦。如果真係268嘅呢咁就都有呢咁場嘅。 我冇聽過268。 有。 我真係冇聽過。 喺一先唔係水圍 係咩 喺水圍有啦 冇喎我唔係我可能我背啦我從來聽過就係147 258 281、啊、真係冇 even 就唔買我就買去沙頭都係258嘅即係我冇聽過268咁巧口斬手嘅咁就好彩我到依家未搵到德哥仔嗰上次嗰條女、即係你知道我啲脾性就係如果搵到我真係直接屌咗先係呀咁但係就如果係就真係屌錯人 而且我有嘢都認唔到嗰條女呀、 認唔到我到依家都 搵到德哥仔俾咗啲飾物我佢話喺你即係我老師 嘩好似佢話尋夢手 話佢嗰度有條鏈我屌 嘩呢個真係好難搞㗎呢個好多條女有條鏈 條女其實我睇一隻腳冇條鏈先 係呢個真係我諗冇㗎啦石沉大海㗎 好算啦 係呀 算啦 係 如果真係268嘅就當我哋唔啱啦 但係你放心我係唔會講 sorry 㗎 我都唔會講 sorry 㗎 sorry 㗎真係 好似隔離台㗎係講 sorry 㗎係冇錯喂係我講咗隔離台我係真係唔記得我應該恭喜下喎隔離台個節目 播放 係啦即係要恭喜下 sorry 㗎我都係未聽過 喎我哋聽唔聽唔緊要咁我哋即係幫佢買廣告啦希望多啲人聽下佢嘅節目啦。潮州係冇咗係我哋都了咗個心願啦。係講完 ok。喂嗱咁講下第二個講下個講 下。咪住先你唔好講先我有要諗嘅大佬。 好講。 過到噏㗎嘛。 好。 沙頭嗰間。 係。 有冇啲咩私家房啊啲房嘅消費係咩係點樣嘅呢消費 我哋尋晚呢就詳細就冇乜點問啦因為我尋晚第一次去嘅。咁呢就價錢呢後咪我哋三個人就飲咗我哋齋飲酒啦三條女啦就攞咗間細房就飲咗兩打啤酒。 咁樣少 兩打冇乜特別去飲㗎。咁呢就佢仲係嗰兩打仲係我哋叫半打送半打再叫半打送半打。咁埋單900多蚊。我諗個房錢大約係應該計到因為我哋佢昨晚講過俾我哋聽380多蚊一打酒咁我哋兩打即係就計一打啦咁就380多蚊啦就仲埋嗌啲小食啊之類我諗七除八扣個房錢細房應該係400多蚊到啦咁但係呢嗰啲環境係好差啦點差法呢 因為到去有士多架台啦又唔會 買一啲似咩呢似 油尖旺嗰啲以前嗰啲細場。 咁係啊。 一陣你一入到去啦，一陣唔知死老鼠味啊，乜差乜差啦。咁啊啲卡拉 OK 器材唔使講啊，差到撲街啦。咁啊仲有就我哋嗰間房就好怪㗎，就細窄得嚟呢，有 L 型咁樣。咁啊，一入到去，我同阿毛主席讲，哇，屌你好有嗰啲即系八十年代屋企 feel 啊，仲有屋企 feel 嗰啲， 我仲以为系啊，八十年代去呢个辉煌嗰头。 诶，总之好怪啦吓，咁但系咧就但系沙头个场咧系其实几多人去噶，即系因为点解咧？佢玩得好癫嘅，即系因为喺 比魅力仲癫 喺长安其是啊，嗰啲癲起上嚟好癲㗎，其實佢哋好多節目玩㗎，我哋昨晚就求其叫我玩咗一個節目囉，咁就即係我哋就話我哋同個媽嘩嗰、那個媽咪就犀利，即係你喺魅力呢，如果你去開魅力根本就係完全真係好耐都冇見嗰啲咁嘅媽咪，即係佢係一立到嚟呢凍高嘅腳坐啊，跟住講曬粗口啊，即係同你好似好 friend 咁，即 係譬 如佢你叫烏沙王子，佢咁講，你叫烏沙王子，我叫沙頭燒後啊，咁樣 喎，係 啊，即係嗰啲咁樣嘅，嚇，真係好掂嘅佢係，咁啊係嗰係呢啲咁嘅 feel 咯，咁就 嗰啲咁點招呼老細啊？你哋而家 唔得㗎，唔得㗎，你即係千祈就係所以話我冇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即係如果你帶老細，如果你帶老細去咧，停死啊！話俾你聽，嚇，即係嗰啲場係我諗係幾條友熟嘅。咁就去玩，咁同埋即係我頭先講開就話，其實金沙明珠唔係少人去㗎，即係第一本地人好鍾意去啦，我諗因為嗰度玩得爛塌塌啦，價錢平啲啦。 咁集唔集呢？ 集㗎。 集㗎。 咁同埋呢就 我唔建議去 啦。但係好多香港我所知好多香港人都有去。 香港古惑仔呀？ 唔係呀，即係因為我諗嗰度係平啲啦，同埋即係因為可能個場入面係好多嘢玩啊，咁就即係佢係譬如話喐下就除曬嚟同你搞㗎啦，即係嗰隻咁樣啦，咁所以好多人玩。 廁所嗰度又可以帶入房廁帶入廁所執劑即刻。 咁就要問阿烏沙王子啊，佢去得多啲，係啦，因為我係其實見到佢嘅應該。 問下佢先。 咁佢即係我第一次去就唔知道啦。呢個我就唔係好清楚，因為呢場唔係我杯茶嚟。 係啊， 係啊， 我係中意 grand grand。 係啊，我即係周身唔慣㗎，一去到咧。 你諗下，我俾 Oscar 屌咧，屌咩咧？阿牛，你成日講緊係金記負記，啲咁正經場啊，哇！真係邊個笑得我真係汗顏。啲正經斯文正經場，你中意嘅啫，佢唔中意嘛？佢即阿 Oscar 就可能中意啲啦。哭你个咁家產，你叫烏沙王子， 系 哇，我叫燒烤啊，仆街，即系可能系咁咯。 唔系，可能 Oscar 中意呢場， 可能中意呢場， 系啊。 反而你话飞机咧， 系 我唔系咁中意嘅啫。但系我中意嗰度，唔系中意毛巾，我中意玩癫啫。 系 啊，咁同阿 Oscar 就反而唔中意咧，因为佢去到金记扶记，佢都拣唔到女嘅， 系 佢真黐捻线。如果真系去金记扶记拣弹六件咧。我諗你係破咗金記扶記嘅紀錄㗎。 咁真係好奇怪㗎。不過未同 Oscar 玩過就唔知道。我即係有時佢幾另類㗎。 我真係唔知佢係乜嘢。 係呀、 啊。可能追男人。 可能追男人。你死呀。屌佢 真係 樣。 話真係樣。可能係樣。係 呀。 打拖嚟問梁錦祥啲嘢㗎，我快啲試講啦。 佢追梁錦祥啲頭髮夠飄人 啊。即係好似我琴晚呢風蕭蕭咁講呢，阿長毛俾人性騷擾呢。 係記得。 冇去點屈啦嘛。跟長毛嚟轉頭啊，嗰個鬼都梗係驚啦。可能Oscar 摸我長毛屎忽，轉翻轉。 唔好再講啦，佢真係會出嚟丙你啊 ！Oscar， 屌。咁我哋就繼續講下講個新場啊，即係喺長安。咁呢個咧，其實咧就喺我哋成班網民裏面咧，就阿卡魯去先嘅。 嗯。 咁 卡魯我講先。 嗯 ，OK。 卡魯咧搞一個雪卡聚會，食雪卡嘅。 係。 咁咧就我哋揾一間好佢喺緊正骨場度包間VIP 房，咁食完雪卡試兩支古巴嘅，咁可能幾錢我唔知啦，可能兩三嚿水就係雪卡兩三嚿水都啦咁樣。 咁、 okay. 其他鏈腳啊嗰啲 VIP 房就得大為 A 制啦。咁、樣呢就名額得四個。咁、樣就喺6月唔知邊一個嘅星期六。但我就想同阿卡魯講，即係有啲戇鳩囉，四個人，咁你卡魯一個，我實去㗎啦。 係咪聽錯啊？四十個係嘛？四個人 四個人 係囉。 你五 四人幫 你五月七號出報紙， 係 五月頭出報紙，六月先搞。喂，我同你點咗兩個？ 算啦，原諒啦，佢第一次搞分數㗎嘛。 咩 點解要四個呢？因為得四支古巴雪茄。 可能系噶， 系咪啊？ 啊，佢可能就攞啲好嘢出嚟俾你。 唔系咁多几个人都得嘅，你煮一啖，我煮一啖咯。 其实我中意噶， 系咯， 我中意咧，你啜到头，啜头嗰啲味嗰啲俾我。 唔系啊，我同佢玩亲都系咁样噶，佢嗰支靓雪茄咧，尾嗰橛就我同佢食埋佢噶，我餐餐都系咁噶喎。 系噶，系咯，咁样噶。 系咯，咁啊，讲翻头先嗰个场啦。 唔系，先讲埋先。都要產產，因為我哋電南區樂部好撚好撚多活動嘅， 有 fat 啊嘛， 咁樣你哋希望你有啲咪去報名啦。我知而家已經有個報名啦， 係 咁樣真係名額得翻一個， 係 真係我撚夠啊！下次你而家下次要搞即係得四條友去啊！ 唔係咁啊，問下卡魯兄會唔會可以加人？ 可唔可以加人啊？我都希望你加人啊，因為我又想見下啲網友，咁喺個戰骨場度傾下偈啊，跟住例如餘慶有咩玩，到時我再諗啊 ,ok, 好定、 啊、好講下你哋 嘅。咁嗰個新場呢就其實唔係新開嘅場，不過呢就係、是、我就新去嘅，真係新去嘅。其實佢就好近我住嘅地方，咁但係我都一路冇去過。咁其實就 你住過安酒店 冇錯。咁呢就跟住呢就其實一路呢聽阿卡魯講幾次啦、卡魯反而就去過幾次，好似一兩次咁樣啦。咁跟住呢就唔係 K 場嚟㗎，係間場叫金朱古力啦，金乜朱古力啦、跟住然之後呢就仲有後尾仲有三個字呢，就係、是、呢、這個澳門賭場最大間嗰間啦，呢、這個意大利水都啦，嗰、個名啦，咁樣夾埋曬。 金乜 威尼乜？係啦，冇錯啦，哇，好鬼 grand 個名。咁跟住咧就 機場， 唔係呢個係桑拿嘅。咁但係點解會介紹下咧？咁咧就因為咧，其實嗰度幾多嘢玩，同埋咧軟件真係幾得。咁我呢個禮拜去咗兩次，仲有其中有一次咧，其實我係。即係唔知係咪為呢個節目啦，其實應該搵阿豪你收返錢嘅。我就成 spend 咗一個整一個 whole afternoon， 成個晏晝留咗喺嗰度試咗三樣嘢、因為佢太多嘢試啦。咁就呢、這個先嚟一個斜骨啦、一個波推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再做返我自己鍾意做嘅嘢啦，就整返整咗三個鐘頭呢個正經鏈腳啦。咁正經鏈腳我其實都想走啊，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那個經理就話：喂，我係做我話你呢啲係叫竹療，咁我係做木竹嘅喎，哇，竹療同木竹有咩分別啊？咁啊冇啊，竹療就係正經鏈腳咯、木竹咧就係斜腳，咁佢嘅斜腳其實真係幾斜啊！咁咧呢只咧就，但係同阿卡魯講俾我聽有少出入咯。卡魯之前講過俾我聽就話：喂，金乜威尼乜有呢、這個無上裝鏈腳喎、咁跟住佢講嗰隻就係木竹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咁但佢阿卡魯嘅報告呢話返俾我聽，就佢就話妖、不過好撚煩淨係無上裝唔俾摸喎，唔俾搞喎，咁樣咁但係呢我今次去呢，喂，即係唔係咁嘅回事喎，係搞到成間房反轉咁滯㗎喎，咁呢我就試咗啦，啲女係得嘅，首先即係唔係豬扒嚟㗎、我媽嗰件直情樣啊，身材 ok 㗎，即係全部嘢都 ok， 咁跟住然之後呢除曬啦，根本冇同我捏過腳㗎、一嚟呢就已經將我哋成兩隻腳擺喺佢嘅大髀度，跟住佢就除曬㗎，咁跟住然之後呢佢就係咁樣搞，咁跟住佢又幾怪，咁幾過癮㗎，咁就喺即係搞你小弟弟啦，搞到小弟弟差唔多即係爆炸嗰陣時，爆張嗰陣時，佢停喎，咁話喂，你唔好幾次係咁啊，咁話你搞乜嘢啊，咁跟住佢個好串咁噶，唔搞咗佢兩個鐘頭，唔即係點對得住我自己啊，咁樣佢咁樣啦，係啊，咁跟住我話咁好，我搞兩個鐘頭咯，咁我咁我嚟㗎喇喎，我搞，跟住我搞佢個即係乳頭啦，佢就話你冇搞我乳頭，你一搞我就要做㗎，咁就話咁我要試下睇下會你會唔會做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做最後呢真係喺嗰間房度呢，總之你諗得出嘅嘢呢，即係最後結局就係、是、即係唔係淨係用手搞咁簡單囉，係咩嘢都搞齊，咁呢個同卡魯嗰個報告係有啲出入㗎。 我點解呢講得非 X 呢，我去咗兩次先講呢， 係 就因為呢第一次去唔錯喎，幾癲喎，但可能係淨係呢一條女癲嘅咋嘛，第二條女唔癲嘛，所以我會去多一次。 唔係我記得CEO 你嘅 教诲嘅。咁我唔系真系净系去过呢一次咯。咁后屘，因为我有啲 friend 去全部去过晒啊，毛主阿毛主席啊，阿毛主席冇去过，我仲有其他啲 friend 又去过。 咩王子嗰啲啊？ 系王乜王子啦，仲有啲你唔识啦。佢哋系去过多次。咁佢哋都话佢同我同阿卡奴嗰个唔同，即系我可能嗰次卡奴系俾人恰嘅啫。 卡奴 咁系啊吓，咁其他嗰啲系 因为点解咧？因为卡奴即系。昆我食 系啊， 昆我食雪卡嘛，啲天险嚟嘅。 我仲有个 friend 同我讲嘅，哇，佢话呢只，佢话金乜威尼乜嗰度好掂噶，嗰只斜脚，佢话我哋试过四条友一间房，佢四条女剥晒嗰住入边，简直系淫贱大 party 咁，乜嘢都有嘅。咁所以咧，咁同埋咧，点解要介绍咧？就系呢间场系啲软件真系好掂，同埋咧，我真系未试晒。仲有一隻我係將會試，就係、是、哇佢真係好掂呀，佢有啲呢，佢有一隻叫超模呀，咁呢就然之後我見到 超模超級模特兒咁 超級模特兒咁全部喺入面呢起碼件件一米七以上，跟住著曬金色比肩尼，哇見到喺度行嚟行去，不過你知大佬一個人即係精力有限呀，即係呢啲嘢等下次試完再話俾大家聽囉。 通常一直咁一直問呢個問題㗎啦，消費咩 消費呢就其實差唔多啦，嘩逐樣講啦，就即係斜腳嗰隻呢就$98一個鐘，係咪一個鐘呢？大約一個鐘係唔記得咗啦。冇代資，唔使代資，$98，咁佢搞你兩個鐘頭咪$98乘二囉。咁跟住然之後正經鏈腳呢佢就$40-50到啦。咁佢 正經鏈腳得唔得幾次？ 得㗎，力得掂，我已經搵到，我去咗兩次已經搵到一個啱我嘅。 好難搵 㗎，正經。係非常正經㗎喎，佢正經嗰隻就。咁然之後呢就桑拿我唔係好肯定，因為我冇問啦。桑拿我諗都係四五六㗎啦，冇走雞。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呢、這個揼骨佢又分幾隻啦，佢就分呢佢就咁樣嘅。如果我一隻中式嗰隻就$90-50一個鐘。 齋鏈啦。 齋鏈。跟住然之後呢波推嗰隻呢其實就係、是、佢就係咩都搞，但係就總之 no 開大嘅。 冇開大。 咁嗰隻呢就好似係死㗎唔係$80一個鐘咁樣啦。 咁平過。 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搞嘢嗰隻第三隻我唔知叫咩名字，你知嗰啲咩帝王式啊乜差埋得色，你唔記得啦。咁嗰隻呢就應該係$200一個鐘囉。平過桑拿嘅其實係平過桑拿。咁佢就波推嗰隻呢，佢由波推嗰隻呢開始呢，佢沖涼就喺間房入面㗎。嗰啲房幾靚㗎全部都。咁條女係會同埋你沖涼。是啦，咁所以係真係非常唔錯，所以係可以 recommend 俾大家。 即係如果譬如我有啲網友長安團 係 揀唔到。 係啦，嗱我諗住聽晚就可以㗎啦，因為其實好近我住嘅酒店㗎啫。 OK。 就咁然之後跟住就如果冇下文嘅咁就帶過去。但係嗰度有個唔幾唔好嘅嘢，就係佢係好早收皮嘅，兩點之前就已經收皮。 咁即係瞓邊度啊？ 吓 跟住瞓邊度啊？ 唔係佢冇過夜㗎。 冇過嘢，即係都要租酒店㗎啦，兄弟。 唔係啊，喺入面全部嘢喺入面做完埋單走人。 埋單走人要走㗎啦。 要走㗎，冇得過嘢㗎。咁所以有時係啦，嗰、那個時間夜晚時間就唔係好夾囉。即係譬如話可能有時我哋嘅 function， 第二日嘅大家仲有興趣㗎嘛，帶過邊描畫囉。 好嘅。 係啊，係囉。係囉。 好。嗱節目完之前啦，咁我係講話我近100日呢即係聖火囉，聖火嘛。咁我都講下聖火啲嘢㗎。 又講聖火，你上次講完。 我哋啲聖火就唔識㗎，佢哋啲聖火就可能自古要識。我哋啲聖火呢直太嚟㗎嘛。 其實我哋應該唔係，其實我哋應該聽日呢，我哋聽日個 function 呢係由黃江揸住支喜力啤酒一個傳一個傳到上去魅力㗎。嘩呢、這個咁就真係型奧運啦，話俾你聽。 咁 係呀。 即係你知啦，我可以講一啲好消息俾大家聽下嘅。咁呢其實呢我哋啲點樣講，東莞魅力型奧運呢就一個月一次啦，咁樣。咁我又不停搞呢，逢星期六呢星期日呢我都有呢個深圳本色型奧運嘅，界女型奧運嘅。咁呢次次都有界女啦。咁有啲網友點樣呢，可能我去深圳咁樣諗住同啲朋友飲酒嘅啫。我到時到後我就收到電話啦。啊牛哥咁樣，我下牛一個牛老師咁樣，緊要啦咁樣。我出嚟聽佢講，我出嚟飲酒係咪呀，戒女。戒咗一次，有一次呢就好似上過幾個星期啦。咁樣有兄弟呢係成功將嗰條女帶返屋企。帶返酒店搞咗啦。 即係話呢我哋係可以養啲飯盒嘅。就而且呢點解我而家會希望搞多啲啲咁嘅戒女團呢， 嗯。 因為眼見呢嗰、那個有位網友溝咗我個 friend 啫。 嗯而家 嗰個溫馨我唔加餐屌。即係我都有少少衝動呢，即係戒返件女呢我做長期飯票。你記住啊，人呢要分咩呢，飯盒飯票同埋女朋友同老婆嘅。咁你好分好清楚嘅。飯盒呢就好似 sales 妹嗰啲啦。因為呢我面臨呢個好大好大嘅問題。人妻真係就你唔係人妻啦，好似話好好話搞緊離婚。sales 妹而家身處喺人間兩個月之後返嚟。咁人妻而家咁撚煩。喂我冇飯盒啊而家。我冇飯盒好撚大喎。咁我而家準備扣一件長期飯票。可能每個月俾佢一二千銀啦咁樣。咁總之養住佢掂住佢先。 喂好難㗎喎，你冇諗過。即係長期飯票你俾一二千銀有冇人跟你。 喂即係話俾一二千當拍拖當拍拖又困救佢㗎啫，你困救佢。唉我有病啊你真係我冇來你冇將來㗎。 啲錢攞齊啦醫生啦。 咁樣真係冇辦法啦咁樣。我嗰陣我又窮咁樣咁樣全世界知啦咁樣。咁我每個月俾啲錢你咩啦。而家我戒緊一件有一件女嘅，就係上次呢個本色型奧運呢咁就同陳寶文啤梨同埋溝我個 friend 嗰個網友啦咁樣一齊去，即係同咗幾個啲女嘅，我都係我大班女出嚟。但係呢我戒咗隔離台嗰班女，有一條女呢都應該，如果要戒我都戒到，因為我俾相你睇都 OK 嘅，同你咁好啱嘅。如果到時戒咗佢呢咁我就準備整長期飯票。但係呢網友會唔會話我沉呢，但好話聲俾你聽，我係唔會沉，因為你嘅始終都唔係我杯茶。但我覺得佢幾啱咁啊，仲係 即係終於有件嘢俾你可以隨便拖出嚟， 隨便拖出嚟咁樣執劑咁樣咁樣，而家又玩緊長期飯票咁樣。而且亦都為我哋戰男謀福利呢，我盡量呢去戒多啲女，戒一炸女出嚟。咁到時呢 跟住有啲姊妹 啦。咁姊妹出嚟玩呢，咁啲網友過網出嚟玩呢就自己搵食啦。如果搵到食好似上次我再上兩個禮拜嗰啲 friend 咁樣溝搞掂嘅呢，恭喜你。搞唔掂嘅話你咪跟我預場安囉。咁我可以我話聲俾你聽，我通常會點玩呢，我啲戒女團消費好低嘅啫，通常 A 制嘅啫，頂籠都係就睇幾點嚟啦，真係。你越早嚟越著數嘅。 好難有限額個得戒女係咪應該。 冇㗎。 係囉即係你。 知道你入幾多嘛。 係囉係囉係囉。 譬如 同埋你洗喺條女度。 咁啦 一段時間。 我九點 洗幾多 少。我九點鐘已經開咗台入緊酒啦。同成班朋友㗎啦都 A 制㗎啦。 係。 咁跟住如果你十一點嚟呢，老豆你好大鑊㗎，你飲酒飲少咗㗎。 係。 但你俾錢都係一樣嘅啫。就好似葡萄園聖經葡萄園嘅故事。你早嚟21元，你遲嚟21元㗎喇。 明白明白。 所以呢如果譬如我搞戒女團呢早少少同我講。 係。 或者你星期六打俾我，你早少少過嚟。咁唔係呢譬如11點過嚟呢我都收返你咁多㗎啫。因為就一定奶除㗎喇。咁先嚟嗰啲一定有著數㗎喇。咁就睇一睇啲兄弟。一齊去溝一齊戒女。當然啦我都希望啲兄弟呢如果想去戒女嗰啲呢個樣子正正會好啲嘅。 執正啲呀。 執正啲。係。你唔好衣衫褴褛啊咁樣呢。 大佬一睇著到西裝咁犀利啊。 係啊。好睇啲。 係。 當然啦如果係識講普通話更加好啦，因為我哋本色㗎嘛。本色就外省人多㗎。就 係你而家深圳界嘅，就如果要戒女你唔識普通話就已經好蝕底㗎。係 啊。咪就係本色。我有啲要求嘅。 係 啊。當然啦你係其貌不揚又好，你衣衫褴褛都好，你都可以跟朋友玩嘅。 係 你哋有冇下文啫？睇你自己本事啦。 明白。 咁我已經有幾件網友好成功戒到。 咁好 咯。咁我嗰件咧就上個禮拜識嘅。呢個禮拜我戒唔到啦，因為我喺長安團啊嘛。我下個禮拜我會 follow up 噶啦。 係。 咁我希望咧啲網友如果想玩， 嗯， 即係我成日講去長安啲貴啊， 係 咪撚跟我去？ 係 戒女平啊。 是 跟我一起玩我就是照顾兄弟的 ,ok? 即是你两饭就理解。 两饭就玩你消费起是几贵都我都可以同你玩。你不要去上海玩因为我没有时间啫。但如果你想便宜我一定有方法玩。戒女第一天一定戒不到的啦，即是戒到你都是抄牌啫。跟住个节目 可能去向西行啊，行个圈啊，去金记啊、扶记啊、飞记啊咁样，到时我会同你哋去嘅。 嗯， 当然啦，譬如有四个网友，个网友可以去唔同嘅，咁我就拣咗一两个陪啦。咁我会到时都有啲兄弟识好似阿长毛文啊嗰啲会带你去飞机啦，咁如果卡奴都嚟埋嘅，咁佢带你扶机啦，咁你系去方向食快餐嘅，咁我陪你食快餐咯，咁样 OK 嘅。 哇，真系好忙啊！听你咁讲真系。 哇，我真系忙到扑街啊！逢星期六日 啊， 系先你睇啊，电话系响到不停啊，呢几日。 我就你俾你拖落水啊！ 系噶， 真系。即係我呢個禮拜六再同你哋去魅力呢，其實已經好大件事，好大鑊已經。 咁我點都好啦，我哋都多謝阿傑斯啦，因為上個禮拜六呢， 唔使多謝傑斯嫂啊。 有個網友呢就打電話俾我話想去魅力訂房。 我肥仔呀。 係呀。咁你都安排咗啦。 唔使多謝 啦。你都係為人民服務啦。咁肥仔呢 肥仔呀、肥仔搞嘢呀，訂一間細房本來諗住三四個人，到最後佢得兩條友去。不過佢都去。咁好似話都覺得 OK 嘅。 OK 啊。咁、如果肥仔有機會跟我去呢、這 個。肥仔我就唔係搵花野真衣招呼佢嘅，就搵另外一個媽咪。 好。 係啊。 好咁係我哋希望我哋搞一團唔係一定要跟我嘅戰艦東莞魅力型好搵嘅，你可以自己去嘅。 係。 係訂房搵傑斯。OK,PM 傑斯同佢講就得㗎啦。OK。 係啊。喂咁啊。預告下先喎，就會有今個禮拜又講唔到你嘅懷舊篇啦，我係留返下個禮拜啦。 我話咗我哋今日呢一早嚟 over 溫度睇下。 係知道。 五分鐘。 即係起碼講聲先，三級片懷舊篇係未完 嘅。未完嘅仲有嘅。 最精彩嗰段喺後面，咁我哋就下禮拜啦。唔好意思，即係成日都係咁。 下個禮拜唔得再下個禮拜啦，永遠都係咁樣㗎啦我哋。 係囉，即係太多嚟講。 有網友話邪樓上骨燈。 係囉。 俾你，我會講。 是啊是啊是啊， 可能嗌个流水骨杯同我做一集讲一集先。 喂好啊，咁就应该要啊。 接唔到你啊，杰斯。 唔使啊，唔使唔使。为人民服务啊， 系咪先？ 系啊 ，OK， 差唔多， 好，拜拜。